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忠贞不渝，新娘泪，新婚之夜新郎背，知识贫乏酿灾祸，是一段孽缘，该怪谁？ 老头子，老头子，你可得劝劝咱闺女。 说什么呀？ 可不能让她嫁给邻村的石敬无奇。 你怎么了？ 哟，你哪知道啊？那石奇那小子呀？ 你知道啊？ 眼睛坏了。 啊？ 哎，我来帮老弟吧。你来无奇， 你来无奇， 行 啊。哎，走。 老头子。 老婆啊。 老头子。 怎么 的？你可得劝劝咱闺女 啊。 可不能让她嫁给那无奇呀、啊。 无奇怎么了？ 乌七八糟啊。嗯， 哦，乌奇，他姓乌啊？ 不是，他姓吴，叫乌奇呀、 啊。哦，这名起 的。他这回八糟了。 哟呵，怎么了？ 眼睛瞎了。 啊？ 看不见了。咱们这闺女长得跟那什么似的，跟花似的，回头嫁一个那眼睛不好，这将来可麻烦。 你知道，啊、你知道那玩意儿，我也做不了姑娘。你这样， 你 把 劝着呀。 我劝我这，咱找他说去吧。 哎呀，闺女， 闺女， 闺女， 闺女。 干嘛呢，爸妈？ 找你呢，孩子不会说话，就是、 哎、那个什么呀、啊，这妈妈跟你说个事儿啊。 爸爸跟你妈妈跟你说个事儿啊。 哎，你呀、啊、可不能啊跟这吴奇结婚呐、 啊。不能好啊。 啊， 他瞎了。 他吴奇眼睛完了。 我知道，我这不正要照顾他去吗？ 什么 死理儿啊？ 怎么还照顾啊？怎么还照顾啊？不能照顾啊。 我们都订婚了。 订婚他不是没结呢吗？ 没，他这眼睛啊已经坏了。爸爸妈妈 不是两只眼睛都坏了，不就一只眼睛吗？再说了，好女不二嫁，既然 耳聋也不行啊， 那就应该跟人好到底啊。 不是，他主要说这，可我们不反对你嫁人，嫁你喜欢的人。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和几千年后呢不一样，对不对？啊，他这个讲究忠贞，但是。是不是爹娘为你好？独眼龙他怎么办？你长这么漂亮，你嫁了个残疾人，你说是不是？爹都为你不值得慌。另外，你说 他也干不了啥了，以后那以后生活能幸福得了吗？ 是啊，你看看、哎、你爸爸呀，他就是当时我就是没听你姥姥的。 哎哎， 你 我哪儿不合适了？我 你爸爸呀，天生的没鼻子，你看。 我但是你看 是 他也不耽误充气啊， 他不是没鼻子、哎、他是这个鼻子闻不出味儿来、哦、你知道吧？ 哎， 这也属于残疾。 就你行了、啊、就您那个您那个厨艺， 他做饭呢永远是 咸啊， 就没味儿，你知道吧？要不然就是咸，要不然就没味儿，他也尝不出来，他也不明 白。你像你每一顿饭吃的都是这个新味道，你这多惊喜每天。 惊喜什么？可不能找这人，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对， 不行啊！ 我看没什么。人家吴奇人好又踏实，是个过日子人，跟我爸能一样。 哎，这姑娘怎么这？ 这话虽然我倒是挺爱听的。 哎呀，你们娘俩劝我，要不咱们离吧？我给你写休书，你回去行不行？啊， 钱在我这儿呢，离什么呀？怎么着？净身出户啊？没问题。 哎、 咱说第三条解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咱先说姑娘的事儿，姑娘的事儿啊。 你非得要嫁这吴奇是吧？ 对，你这说什么都没用。 那你说什么都没用，爸爸不同意。 那没辙了，那没辙了。妈妈，我跟你这么说，你要是非这么着的话，那很简单，那你就跟你爸爸断绝关系。 不，怎么你们母女留着就非得对，就非得断绝关系 啊？ 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 哎，你干嘛呀？ 哎， 你收拾什么东西？你要干嘛？ 哎呀。 怎么还有小铺盖？你要走，要走， 哎呦， 走， 老头子，他要 走，姑 娘， 走，你可别回来， 走，别回来， 我就是要饭也不回家。 你这样，你不是长大，你不翅膀来，咱爷俩居长为事，回来你可别说爹自己给你找下家，啊， 行， 好不好？ 机长就机长， 来，啪啪啪，走， 回来，我是你爸爸。 什么都胡说胡说。 哎这孩子，哎呦，我说孩子，他这你可别赌气啊，你千万别，不是你别走，别走，你上哪儿去啊？ 你管我呢你，我照顾吴奇去。 这就，哎呦，这吴奇在哪儿呢？这是，哎呦，我说你可不能去啊，我听说他在那牛大夫那医馆呢，哎呦，那好多病人一个屋啊，不得吃不得喝的。 那我就得去照顾他呀。 哎，行行行，去吧，去了永远不要进这个家门。 你死老头子！ 各位看官，这马珍珍可是临安雅静桥远近闻名的漂亮姑娘。可是谁曾想啊，摊上这么一个未婚夫婿。本来呢，马家是木匠，木匠配石匠也算是门当户对吧。而且来说呢，吴奇也是石匠里头的棒小伙，人长得没挑。可是架不住天有不测之风云，这不前几天在采石场啊被石头砸伤，一只眼被砸烂了。马珍珍惊呆了，哭成了个泪人。珍珍的父母也愣了，决定要退婚。可是这纯情的姑娘不肯退婚，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以未婚妻的身份赶到医馆要进行照料。至于二人能否成婚，您接着往下听。 大夫 啊， 考差不多了吧，让我出院吧。 我跟你说啊， 让我出院。 我跟你说啊，你这病可不是能出院的事儿，知道吧？你得安心静养，你要不静养吧，将来落遗憾，你知道吧？ 遗什么憾？我这辈子遗憾呢、啊、也都该落都落完了。还有什么？我还有什么遗憾呢？我不光要出院， 你还干嘛？ 我还要出家。 哎呀呀呀，这孩子说话了，好嘛，你出家。 我呀，我不想啊，不想跟这不活着。 没别的，刚才还出家呢，这会儿又不活了，你还是 越想越没意思。哎，你看连你都劝我出家， 没劝你。 你看你刚说的让我出家， 你不说你要死吗？你这玩意儿的。你这好嘛，你这当病人的，你给我大夫都 通知啊，通知啊，好死不如赖活着，不做事一个眼睛看不见了吗？那不黑我一个眼睛吗？现在是新社会了，你不像过去旧社会，旧社会你别说没眼睛了，你没脑袋谁管你？ 哎哎哎，这位同志， 谁听他胡说八道？那啥、啊 哎， 小伙儿，你别那样的。 你听见了？ 就是你这现在长得这么精神， 哎、 是不是？ 啊， 你这个，你想想，你。比你老，你还比不了我吗？ 就是啊， 你看我都什么样了，我还今年的活着呢。 你看刘大哥，你看 我也是这么想的。 刘大哥，你看都多好， 你才少了只眼睛 ， 就是我 刘大哥四个胳膊腿全没了，你这玩意儿， 我是个哭声 呗、哎，你他不还活着呢吗？这玩意儿、 哎、就是你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真佩服你们医馆，你说你们养一那么一线轴干什么用啊？你这。 胡说八道， 就是 我那还能产 线轴似的吗？ 好嘛，他你别看这个，他结婚他孩子都挺大了。 哎呦，我 纳闷怎么 人生得有方向，你知道吧？ 嗯， 别问啊，问这我跟你急啊，问这干什么？ 那怎么办、啊？ 这心里都是病、 嗯。那我应该怎么着呢？ 你好好活着呀！ 就是、 我听说那啥，你不还有个未婚妻呢吗？ 你未婚妻吗？ 结婚了以后 还未婚妻？ 小孩啊！ 你还不这年头这世道还未婚妻？那是我好的时候一表的人才，他是未婚妻。现在嗨，两说着了，谁知道 他是？看看，一说来了，他未婚妻是不是？是不是那小姑娘？ 吴奇，吴奇， 真的，你干嘛？ 怎么样了？ 来退婚来了吧？来退婚来了吧？我就知道。 别瞎说。 那干嘛来了？来笑话我来了？ 你 准是 安心养病，我来伺候你的。 我这意志，我对你这人，我没有嘛好感。 怎么的呢？ 你是你琢磨 我活多面的顽强啊，我呀， 你是挺顽强的。我这遗憾呢，怎么就光把腿儿给撞没了？ 怎么嘴还留着呢？ 嘴怎么就留着呢？你这说话 没有我怕，要我死吧。 我告诉你说啊，人家小两口，你看吧，人家叫嘛，你知道吗？ 甜言蜜语， 忠贞不渝。忠贞不渝， 我没 谁忠贞不渝，说谁忠贞不渝的？ 没说你忠贞，你不有儿子吗？ 没 说 你 忠贞不渝， 对， 忠 贞 不 渝。我没想到、 哎、白头偕老， 就是的。原来，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我吴奇还有这样的福分。原来我就是这吴奇聋了，这个哎呀，这吴奇瞎了 也行 是吧？对对对，哎呀，都行，俺家。哎， 你说啊，吴奇。你这玩意儿你可不能辜负人家姑娘的一番美意。 我不辜负美意、 哎、 我养好伤我跟她成亲。 这样得了，大夫，我呀、啊、虽然是就是个大夫，而且是个外科大夫啊、 嗯、 这虽然你也瞧不起我， 没瞧不起你， 我 瞧不起你啊，你怕那个。 我愿意跟你们俩人儿还做媒啊，你们养好伤就结婚，怎么样？ 太好了， 那么样，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我看行，你看我现在包袱都拿出来了。 吴奇， 您是？ 我是谁？我是你马大爷。 爸，您来了，爸。 哪是你这么个儿子？ 不是， 我告诉你， 半个儿子啊，我得叫爸。 什么就半个儿啊？什么哪儿就半？跟哪儿算的半个儿啊？你啊， 一姑爷半个儿。 啊、瞎了裤衩子，你往哪儿看？ 我那 不明白，找你来干啥来？是不是？ 不是。 啊，你呀、啊，赶紧跟我们马真真断了关系，别再骚扰，听见没有？啊，你也明白，你现在你这个眼神，你未来你是个木匠啊，独眼吊木匠能怎么的打线直啊？那管什么用啊？ 我是石匠， 石匠， 你们家、 啊、对，我们是木匠啊，你那也打线的事儿吗？不是啊，你吊线吊准呢、啊，没用，你是个废人了。我姑娘黄花大闺女，啊。十里八村谁不知道我姑娘长得好看呢？嫁啥样嫁不了，非得跟你受苦啊！你要是真心喜欢她，趁早离她远远的，听见了没有？我看你还算是个男子汉的份上，大爷今天把话跟你说清楚了。你如果说再找我姑娘，你注意你另外一只眼，听见了吗？ 哎， 行了，我走了。 大爷您别走，大爷您别走，这个您要走吧。您也不放心是不是？因为都您在惦记着我在骚扰您爱女，我这样，我今天我当着您面，我让您来个放心。我告诉 你干啥呀？ 我这个窗户这溜一跳下去就完了。 这一楼吓唬谁？ 我 老马，你怎么来了？ 哎呦，这妈呀，我跟他说清那个吴奇，你 咱俩不是断绝关系了吗？ 吴奇，你说自己说。 那真的，我觉得你爸说的对。 叫谁爸呢？ 不是你爸说的对，我就那个叔叔说的对，我以后就是个废人了，我也干不了石匠了，我也养活不了你，我也带给不了你幸福，咱俩就 一刀两断吧。我以后保证，叔叔，我保证我不骚扰他了。 好小子，这你是明白人。 哎，那个真的。 停停停，吴起，我爸都跟你说什么了？对，你现在不是我爸了，我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你看，这是我的包袱，我已经跟马家断绝关系了，我就是为了你。你现在不要说这种话，老马，你别瞎说，我非吴起不嫁。 列位，有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叫就怕没好人。你说这马老爹爱女儿也没有这么自私的，人小伙都自杀了，你还那么狠心呢？还好啊，姑娘主意正，没有听自己个儿爹的。不久之后，这吴奇在马真真的悉心照顾之下痊愈了，牛大夫还给他装了一个假眼，虽然说不能转动，但是基本上也算美观。三个月之后，两个人可就洞房花烛了。说在那一天晚上，两个人在说悄悄话的时候，可又出事儿了。 媳妇儿，我真没想到你，我现在在你照顾下，哎，这长得差不多了。你看这眼睛，虽然说这看不见你，但我能感觉到你今天晚上，哎，我这一只眼看你都这么美。你要我要这只眼是好的，该多好 啊。你摸摸我这儿，啊，有什么？ 硬了吧唧，硬了吧唧，什么这是？ 我听人家说，这就是有了。 有什么了？ 有了就是有了，你得给我立个字据，以免日后别人说闲话。 等会儿，你说有了是有孩子了？ 你眼睛瞪那么大干嘛呀？一只眼睛还瞪那么大？ 不是。你是跟咱别逗啊，咱别开玩笑，真的还是开玩笑呢？ 当然是真的，这种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你肚子有我孩子了？ 这 什么时候事儿？说。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你怎么这么生气啊？这我从，哎呀，你忘了 什么呀？ 咱们在牛大夫医馆里的时候， 怎么了？ 咱不都是一床睡的吗？真是！ 呸！当天，咱俩是在一床上睡的，那病房里十几个人呢，那蜡烛想点那么亮，咱俩一人一头睡的。你要我孩子，这胡说八道吗？这不胡说八道的事吗？我说的还跟父亲断绝关系。好了，还照顾我了，这照顾我来着，这是找人接盘来了，这是你干了什么事儿了？我不当这个，我不当，好家伙，我进门当爹是不是？我进门当爹，你跟谁干的好事？你跟我说清楚。 不，那我除了跟你还能跟谁？你还想抵赖啊？你咱都结婚了， 什么叫我抵赖？什么叫我抵赖呀？啊，你到现在态度还这么蛮好，你还敢不认是吧？我今天不这住干，这媳妇不管不成，媳妇不管不成，还好意思舔着脸到医馆来照顾我？现在我想出你的嘴脸，我都恶心，我告诉你，哎呀， 你 有纸笔没有？有纸笔没有？有纸笔没有？现在，哎，我先 你这是 躲开我这 说的话， 躲开我这， 吴奇， 你躲开我这。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叫休书，知道吗？这叫休书。我不管你跟你爹妈还有没有关系，拿着你这张休书滚蛋。 哎，列位看官，看来啊，这里头还是有蹊跷啊。吴奇没和真真婚前同房，可是这三个月的身孕它是怎么回事呢？真真心里头也委屈，马妈妈立马招来了医生给女儿的一号脉感情肝腹水。这时候呢，吴奇的一纸休书也已经到了，真真将牛大夫的诊断书也送到了吴奇家中。后悔不迭的吴奇傻眼了，这叫一段孽缘。这正是缺乏知识害死人，洞房花烛费心神，好好一对小情侣是这样分开成遗恨。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